编辑李亚梅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 九八六更多精彩内容。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应，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就在那天晚上，我吃安眠药先睡着了。 钱呢？别慌。我就弄死你。 强匪说一开始就看他们手里有刀，后面发生什么我都不知道。 扑朔迷离的入室抢劫案， 要是那天晚上你先反抗会怎么样？ 是无中生有还是蓄意已久？ 我觉得我跟乔伟 纠缠不清的背后真相究竟是敌是友？ 你帮我查事儿 吧。 是吧？我就是觉得有什么事儿，我不知道。 于南、王千源、南宫里领衔主演。 放开我！ 那天晚上之后，我的生活就不一样。 根据薛一瓜小说《淡色的月亮》改编。 乔北看上去跟以前不一样。 把密码告诉他。 你真的吗？那个密码？ 就这样问你，你会后悔。 夏刚导演2017年度悬疑大片《夜色撩人》3月10日全国各大影院同步热映。 出差的时候，他来家里看吗？ 没有啊。 是。 放开我！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有这样的一本书啊，他说的呀，一个人他能够怎样变得更好呢？这不是一本关于体重的书，而是关于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卡梅隆呢，希望更多的女性啊能够通过他的书多多爱惜身体。他想要强调的就是，当你拥有了有关身体的足够知识，并且竭尽所能的善待它，他就会给你最好的回报。这本书的名字是《你的身体是一切美好的开始》。另外一本书啊，它是一个名人啊，一位日本艺术家的自传。这位名人被《泰晤士报》评选为20世纪最伟大的200名艺术家，被《英国艺术评论》评选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位艺术家。曾获得美国终身成就奖、法国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等等的荣誉。这个人就是草间弥生。那么我们今天还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了另外一本书，就是原点女王草间弥生。今天在读书俱乐部呢，我们要和听众朋友们来分享这样的两本书。在节目的一开始，还要介绍我们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也就是为听众朋友们来推荐这样的两本书，来介绍这样的两本书的一位专家。那么他呢是学过医，现在呢也是一位著名的心理学专家，这就是汪冰汪博士。汪博士您好。 刘莎好，大家好。 在做这两本书之前啊，我和汪博士其实我们俩简单的沟通了一下。为什么要沟通呢？我们说呀，这是两本关于女性的书。那么这两本书呢，都各自谈的是女性的什么样的内容呢？汪博士后来给了我一个答案，他说啊，一本是物质的，一本是意识的。 嗯， 一本呢是更注重啊我们女性的这样的一个 身体的，另外一本呢其实和这种思想和心理更相关的， 对，和精神层面，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节目分成两部分，在上部分呢重点来谈这个身体，你的身体是一切美好的开始。那么在下半时段呢，我们会重点的来说原点女王草间弥生的一生。 好， 说到了这本书《你的身体是一切美好的开始》，其实啊，汪冰汪博士给了我一个悖论。他先跟我说这是一本挺好的书，但是他说他又挺讨厌这书的。 对，一开始我拿到这书的时候哈，我就觉得这书应该好看不了，因为这个书的封面是谁呢？就是这个作者之一哈，卡梅隆·迪亚兹的一个照片，那照片就典型的好莱坞式的美女，当然相对来说看上去是比较素颜的那种照片。我就想，你看又来一本明星讲身体、讲健康的书。其实，在欧美这样的书蛮多的， 嗯， 他们更多是利用明星，特别是女明星的号召力，让所有的女生，因为可能都想变成女明星的样子，然后就为之趋之若鹜。我在想，这是不是来忽悠人的？ 都想变成成功女明星。 对对对对对。 其实不仅仅是欧美啊，现在咱们国内的好多那种名人写书，尤其是像这样的，比如说怎么保养身体呀，怎么让自己变得更美更有气质的书，其实也是越来越多的。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说到的啊，是用他们的影响力，然后让大家去认识一些东西，认可他们的东西，然后最重要还要买这个书。 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书对我来讲就完全没有吸引力了。 哦，是因为封皮儿所以你不喜欢？ 而且明星的参与，我就怀疑这个知识性，比如说够不够 啊， 还更多的是明星自己的一个私人经验。 那接下来你给把这本书推荐给好多朋友，是因为你认可了这本书，对吧？ 其实在这个书里面，它有一个基调我特别喜欢，就是卡梅隆·迪亚兹他在前里他说，我写这本书不是让别人都成为一个样子，就不是让所有的女生和女人都成为一个样子，而是让你们成为自己或者更好的自己。这第一个就消除我一个顾虑，就是我特别讨厌那种励志类的健身书，就是所有人都可以成为明星，所有人都可以像谁谁一样美，我觉得这本身就是对各个生命个体的不尊重。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在这个书里就讲到了身体和我们生命，比如说你快乐很多东西的关系是怎样的。在整个过程中我发现大概是另外一个作者应该是负责科学部分的，所以他的科学数据包括研究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严谨和充实的。那就既有卡梅隆·迪亚兹个人的经验，又有健康专家知识的补充，所以我觉得结合的还是挺不错的。 哎，说到这儿啊，其实还特别要跟汪冰汪博士啊请教一下，因为现在如果大家呀关注健康书的话，你会发现啊，林林总总各种各样的，从方方面面，比如说有从吃的来说你怎么养生，有的说你怎么去通过一些医疗的方法养生，有的说你怎么通过一些偏方去养生。那么你个人认为这样的一本，这个其实它也是啊，怎么保护好自己的身体，那么有一个健康的心理，那么你认为啊，毕竟你是医学专业的这样的一位人士啊，你觉得这本书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我觉得它不绝对，如果一个健康书说话很绝对，比如说你就这么干吧，绝对没问题，而且不考虑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你就一定要小心这样的书了。比如说现在在微信的朋友圈，我们看到很多资讯都是，你想比如说去除你体内的湿气啊，中医来讲你就怎么做吧，等等等等。那很多的时候所有人都看到的是一个招，这本身就违背了比如说对中医来讲的辩证施治或者因人而异，对西医来讲也存在你的这个症状本身的病因是什么，同一个症状可能对应的病因是不同的。 哎，汪博士，咱们既然是从这个身体开头的话呢，咱们就来说一说啊，这本《你的身体是一切美好的开始》的书，其实它分了三个部分，那么讲了营养，讲了健康，还说了心灵。那么这三个部分啊，您是怎样看的？其实我倒是觉得这个营养和健康是密不可分的，但是它给分成了两段。而且我特别看到了啊，在这里面我觉得挺有趣的一个部分啊，就是说到了这美国人和糖， 这个量的增长是非常吓人的。 对，谈在这本书当中呢，特别谈到了，其实如果是朋友们，你去过美国，或者说你买过有一些美国生产的食品的话，你就会发现啊，这个美国的食品啊，真的是特别甜，很多人都接受不了。而在这本书当中呢，就是在第54页当中呢，就特别谈到了啊。我觉得这本书为什么适合普通人看呢？它是这样谈糖的，先谈到了啊，糖是什么样的一种食物。那么就在这本书里面说到了，这个糖呢是无处不在的糖。当然，他说的都是美国的一个情况啊，而且呢还谈到了这个糖呢是有葡萄糖、果糖，还有蔗糖等等，还说到了胰岛素和糖的关系，还说到了糖是怎样形成的，还说到了美国人和糖的这个关系，就是太甜了。另外，其实呢还谈到了，因为糖 引起的一些疾病。那么我觉得这样的一本书啊，还说到了后面啊，如何避免添加糖，怎么去正确的使用糖等等的。我觉得这样的一本书开始呢，我就想，它是一本以明星为号召力的书，那么可能呢会谈到某一个，就是某一个方面啊，就会不是很全面。但是当我看到了这个糖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包括看了其他的一些内容，我也有和汪冰你一样的感受。我觉得这本书就是不是那种绝对客观的，但是全谈得很全。 比如说刚才刘莎讲到了糖的这个数据啊，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在这个书的55页的那张图，因为我反复看了好多遍，我觉得还揉了揉眼睛，我怕我看错了。他就讲到美国人吃糖的量，就是每年人均吃多少糖啊，它是以磅来计算的，一磅大约是0.45千克，几乎就是一磅约等一斤吧。如果我们粗略的计算一下，在1999年的时候，美国人每人平均每年吃掉多少斤糖？大概100斤左右。 100斤糖，咱们算一下，一年是365天，用100斤糖除以365，等于是3天吃将近1斤糖， 对 吧？对。 然后到2000年，一年之后，这个数字就变成大概140斤左右的糖。 就是变成了2天吃1斤糖了哈。 所以我就在想，那基本上就是天天都要吃掉好，2天吃1斤糖，那1天吃半斤。 但是我觉得他这样的一个统计，应该还算在。比如说你吃的并不是白砂糖或者是蔗糖等等的，而是你吃的那个巧克力，那里面糖分也算到了，而且你吃的特别甜的那些饮料的那个 苏打水里， 对啊 糖分也是非常高的。 对，你知道刚才我为什么说，我说这本书里面我看的时候有一点就是有点不太理解啊。你看啊，就像咱们刚才说的一个糖，它在这本书里面是按照营养来划分的，但它中间呢也谈到了就是糖啊和糖尿病啊和胰岛素还有引起的一些炎症之间的关系，所以它的一个健康就是它可能不太符合我个人的阅读习惯。我觉得它把健康和把营养其实是单独的，就是比较硬的分割开来。 对，它的健康的部分更多的是介绍每一些 运动， 对，包括还有影响元素可能和身体的一些关系。刚才刘莎讲到糖，其实糖这部分是我个人特感兴趣的，因为对很多现代人来讲，糖既是一个非常棒的礼物，也是一个巨大的灾难，因为他们没法控制自己吃糖。这个书里边有两个概念的辨析我特别喜欢，就是什么叫空热量，什么叫这个有营养的热量。 空热量和有营养的热量， 空热量就是指可能你饿了你就开始喝甜饮料，就开始吃糖，完全通过糖分来提供。但是什么叫有营养的热量呢？ 吃一大馒头， 因为这个含淀粉除了糖以外还有其他的营养元素，包括蛋白质在里边，或者你吃一个水果啊，除了糖分以外还有维生素。所以大自然补充糖的这种方式往往是复合型的营养，但是现代人比如饿了我吃块糖，这种方式是单纯补充热量本身，它不仅呢可能会出现食入过量的问题，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因为直接吃糖它进入血液很快，血糖升得很快，降得也很快，但是你吃一些比较耐消化的，比如说谷物制品，它里面含有糖，在消化的过程中它会达到一个缓释，保证血糖的稳定性。 我倒知道不少朋友在饿了的时候啊，他们先吃一块糖，然后再吃个大馒头，再吃点水果，再喝点甜饮料。你觉得这样的一个吃法是不是比光吃一个糖一块糖要能够容易接受呢？ 其实有人减肥的方式是怎么样的，就是在吃饭前先吃一些糖，通过提升血糖来抑制部分的食欲的方式，就是可能有些人还有吃餐前小点，其实主食就会吃的少一点。但是我的一个建议，特别看完这本书以后，我觉得把三餐吃好是特别重要的，但是你偶尔可以有加餐，但最好不要在正餐之前马上很临近的时候吃任何东西。 但是我倒是觉得啊，汪博士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吧，刚才既然说到了有用的糖还有没用的糖啊，那么这些糖呢在我们的身体过程当中啊，它们都起了哪些的作用？其实不管是有用的糖还是没用的糖，它们都有作用，那么只要你吃对了时间或者说吃对了方法都应该是有用的。 比如说当有些朋友低血糖的时候，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有，比如说特别饿的时候突然就头晕目眩，然后什么都做不下，甚至这个觉得心慌气短，这个时候可能补充一块糖，或者吃一块巧克力，迅速提升血糖，可以缓解你这个低血糖的症状。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你还没有到达这个程度严重程度的话，那你选择一些营养密集型的热量可能是更棒的，比如我们刚才讲了粗粮的饼干，或者其他的一些能够复合的补充糖分的这样的元素，都是一个更好的。那这个书里其实就叫营养密集型的热量，就是除了热量本身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而不是空热量。而对身体来讲啊，直接吃糖本身 人类进化这么长时间，我觉得可能也一直没有习惯，因为其实大多数时候自然界纯的糖分几乎都是包含在很多的对食物当中的。嗯， 但是好像人类对糖真的是挺热爱的，这书里面说的是美国人特别热爱糖，应该说全人类都挺热爱糖的。 对，就说到这个小朋友，说小朋友呢，就是如果你给他吃甜的东西的话，只要尝一口马上他就能吃完，还会想要更多。但如果是别的口味的东西啊，这个小 baby 通常大概他这有个统计数字，拿十次以上他才能够接受啊。所以就是人对甜的对油腻的香的，书里也讲到了一种天然的钟爱啊，甚至进化心理学还讲到说人为什么爱吃脆的，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有一种富含蛋白的东西是什么？是昆虫。 哦哦哦，昆虫有翅膀还有外骨骼，所以 对 咬起 来是非常脆的， 嘎嘣嘎嘣的。 对，所以甜的油的香的酥脆的东西都是特别能够勾引我们食欲的，因为我们需要更多的热量。那书里也讲到了，就实际上现在大多数人在吃东西是怎么吃，你是欲望在吃东西，而不是你的胃在吃东西。 就是其实你的身体已经有了，得到了啊，获得了足够的热量，可以不用吃了。但是就因为嘴馋或者心里还想，所以就一直惦记着，是吧？ 对，因为现在这个能量密集型食物太多了。以前人吃饱之后，那个食物的热量可能刚刚够你，但现在你真的要吃饱，比如你吃蛋糕吃饱了，你知道吗？那你就吃到太多的一个热量了。而且这个书里还讲到了两个概念的辨析啊，是和刚才我们讲的，比如说空热量和营养密集型热量有关的，就是什么叫食品，什么叫食物。 什么叫食品，什么叫食物，就是都能吃。 没错，你这共同点说的特棒，加十分。 好，然后食品呢可能更讲究一点，食物呢就是只要能进嘴能吃，不让你饿死，就是我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 在这个书里所讲到的食品更多的是经过加工的，比如说原料经过加工，麦子被变成面粉，面粉被加工成饼干或者面包，这之后就是比如从工厂生产出来哈，像产品一样就叫食品。但真正的食物呢，可能是你种在地里的原始的麦子磨成的全麦的面粉，或者说你种植的水果，而不是水果罐头。那说书里就讲到了，现在更多的人实际上你每天吃到的是食品，不是食物本身。 因为你不可能能够吃到食物啊，你可能吃到麦子吗？这个超市里面也不卖，我想高级的商场里面也没有。 对，这件事就和刘莎刚才讲到的一点，工业革命非常重要，包括农业现代化。以前每个人大部分生命的时间都是用来为自己找到足够的食物， 这意思就是以前人类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找食儿呢， 对，找食儿。但是现在你突然发现大部分人都并不需要去做这件事儿，而且更可怕的是你都不知道你吃的是什么东西。 我吃的饼干如果是粗粮饼干的话，那里面有燕麦，还有它上面有一个配料表，我觉得我挺明白的呀，我看了配料表了。 但你不知道它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那当然了， 这就增加了很多不可控的因素。就是为什么书里讲到提醒大家尽量多吃食物而不是食品呢？因为食品的加工过程中，它可能符合食品卫生的标准，但是食品卫生的标准和身体营养的标准未必是一对一的。 就是身体营养的标准和我们人体进化的标准也未必是一对一的。 对，食品安全标准就是吃完这个东西你不会生病，不会造成损害，和你吃完这个东西以后身体会变得更好，这不是一件事儿。 所以在这本书当中就告诉你怎样吃完能够变得更好，就像刚才我们说那个吃糖的事情，还教了大家如何避免这个添加糖，这样呢就不会在原本你就已经是吃了超量的糖的情况下再更加超量。这本书的好处真的是我觉得啊，就是特别特别细致的指点你生活当中的每一步，如果要是按照这个去做的话，希望能够变得像这个好莱坞的明星卡梅隆迪亚兹那样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因为谈到了好莱坞的明星啊，其实大家能够看到有不少他们在演艺方面啊真的是特别有名，但你去看他们的一些生活，可能比如说有一些感情啊不太和谐的啊，甚至有一些自己的这个精神也会出现的问题。但是这么多年来我们看卡梅隆迪亚兹这20年，其实他的这个生活呀，他的这样的一些演绎啊，还真的是也有坎坷，但是呢大家看起来都是比较圆满比较顺利的一个这样的偶像，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光芒灿烂的偶像。 但你读完这本书就知道，其实他对生活有非常好的规划，但他并不是一下就变成一个这么健康的人。他也曾经在20多岁的时候，他十几岁的时候做模特的时候曾经迷惘过，曾经抽烟喝酒，曾经虐待过自己身体，但突然有一天发现要有更好的生活，就像书里讲的要 你的身体才是一切美好的开始。其实读完这本书，我已经建立了一个新习惯，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坚持了大概得有快2周的时间，就是每天早晨喝一杯凉白开。 哦，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这本书并不是单纯的给女性推荐的书，其实是人类都可以适合看的，不分性别。 我觉得对于身体这件事更需要知道的其实是男人， 但是男性和女性的身体毕竟还有一些区别。那么在这本书当中，你认为他重点的谈到的女性的和男性的区别，就是如果男性朋友在看这本书的时候要注意哪些呢？ 我觉得哈， 就是我觉得其实最重要就是变瘦和变健康哪个最重要，这是很多女性特别纠结的一个问题。 对，在这个里面他专门有的章节是讲女性身上特有的器官和身体系统的健康。 嗯， 除了那些章节以外，我觉得男女都是适用的，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哎，汪斌作为一名男性，你有这样的纠结吗？到底是变瘦更重要还是变健康更重要？我觉得男性好像对这一点的纠结比女性要少很多，健康最重要是吧？ 他们往往既不觉得健康重要，也不觉得变瘦重要。所以当到了中年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他对身体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会以比如说他的头发、他的肤质或者他的肚子的腰围的方式体现出来。所以为什么我会觉得女人读很重要，男人读也很重要。当然如果你作为一个妻子读到了，你对先生能有启发，真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事情。因为男人在家庭中很多时候承担了一个比如说要负担家庭的经济收入等重要的责任， 支柱型的。 如果你能够照顾他的身体，包括比如每天的饮食，我就看到每天早晨大家那个在早点摊那种凑合的感觉，我还挺心酸的啊，每天可能就吃个那个叫什么像肉夹馍之类的，就是加个鸡蛋那种饼啊，我也不知道那个小摊上的卫生标准怎么样，然后就觉得这就是早餐了。可是在书里反复强调，其实一天的开始最重要的是早餐。 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句话，我记得好多的这个西方的医生都说到，说早餐吃的要像皇帝，午餐吃的是平民，到晚餐的时候你完全可以吃的像个乞丐。而我们现在很多人其实把这样的方式是倒过来的，经常晚上吃的像个皇帝，其实非常的不健康，只有早餐像皇帝才能是很健康的一个开始。 嗯， 而且我也觉得啊，这样的一本书呢，刚才王冰谈到了，如果是作为家里面的女性啊，她学到了这些知识，那么能够打理好一家人的生活。而且还有特别特别重要的一点，在这本书当中其实谈到了不仅仅身体很重要，那么我们有一个健康的心理也很重要。在这本书的结尾的后第三部分啊，有这样的一些安排。那汪冰，你是怎样看待一个女性的？那么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你有着一个什么样的理解呢？ 卡梅隆·迪亚兹在这个书里举了个例子，因为很多片约找他，他是大明星，所以他就要决策说他去拍哪个戏或者不拍哪个戏。如果你们看到书，就会发现他决策的这个方式是非常逗的，他会让自己先安静下来，进入一种我们说的冥想或者大家做瑜伽的那种安静的状态，根据自己的直觉来判断，哎，他的身体反应对这个剧本或者对这件事儿是欢喜的、愉悦的、想接受的还是排斥的。这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人，是个男士，叫乔布斯。啊，其实乔布斯他有去印度禅修的经验，他据说也有个决策机制，就是在他选择哪个产品最终会胜出的时候，或者哪个进入生产线变成批量生产的时候，他会打坐，然后根据自己的内心的直觉和感受来判断哪一个产品的原型可以变成真实世界的比如量产的一个产品。所以你看啊，身心其实是合一的。 我倒觉得，我插一句题外话啊，我同意你刚才说的身心是合一的，但是呢，在给卡梅隆剧本的那些人的时候呢，他们其实应该把他的剧本呀，这个设计的怎么更适合这个让卡梅隆高兴起来，然后再给他乔布斯推荐这些产品或者新设计的人的时候呢，应该把这个乔布斯的心理啊，或者说他的好恶研究一下，这样推荐他能够更喜欢的产品，可能成功率就更高。 嗯，虽然可能一般人不一定有这样的奢侈，可以根据自己的感受来选择工作，但是我会觉得刘莎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就是身心合一的问题，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体验。比如说我自己在忙碌、上火、焦虑的时候，就会长口腔溃疡。 嗯，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情况。 对啊，很多女性可能还会因为内分泌的问题长青春痘啊，其实就不叫青春痘了，是吧？有些皮肤的反应。大家就会知道了，你关注身体，身体在一直跟你说话。书里边强调一个观点啊，就是其实我们的身体是自己的老师，当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他就告诉你你要不要停一停，你要不要放松一下，你要不要眷顾一下你的身体。但大多数人听到身体痛苦的这种呼唤之后，不仅不会理会，不会对话，还会强撑着往下走。这也是为什么最近看到好多新闻，就是特别年轻的朋友因为不善待自己的身体而离开了。 嗯， 谈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还要特别说一下这本书。刚才我们一直在说你的身体是一切美好的开始啊，因为这本书呢，它其实是讲的怎么能够让你的身体变好，但是这是一本知识量特别密集的书。我倒是觉得这样的一本书大家可以怎么去看呢？可能呢你可以先去看一些你特别喜欢的章节，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这里面呢其实是一本日常生活的指导书。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再见。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金吉星吧。 对啊，用原厂油，我放心。 长城金吉星汽油机油，每年1000多万辆新车出厂都用它，换机油我就用原厂油，长城金吉星汽油机油。 小时候，我生活的大院儿简直就是一个方言联合国，南腔北调，花语满天。 小松，你这弄啥嘞？ 小松，你别吃过了吧？ 眼镜儿。你玩脑壳有乒乓说，信不信老子弄你？ 铁子，我是小宋，你赶紧过来，咱一块聚一聚，拜墨迹，赶紧的，赶紧的。 乡音就是家乡的山山水水，